中国养父母公墓的一个表态。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东北亚研究所的所长达志刚说，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战争不仅给他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，也严重摧残了本国人民。日本遗孤现象的存在，就是战争给本国普通人造成悲剧的真实写照。中国养父母对日本遗孤的抚养，也体现了无国界的人间大爱。日本驻沈阳总领事大泽勉表示，在70年前的那段困难时期，中国养父母们没有顾及自身生活的艰辛，收养并且精心培养了日本人的孩子长达数十年。这些养父母的行动让人感动。中国养父母当中的一位今年已经年过九旬的崔志荣老人说，不应该再有战争给人们带来的伤痛。遗孤这样的一个群体也是架起了中日民间友好的一座桥梁。好，今天再次感谢梁云祥老师，感谢李伟老师参与我们节目的讨论，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。 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。 喂，各位同志请安静啊，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，马上就要开始了。 好，听众朋友，下一个节目是话里话外，主持人立新。 烈日炎炎似火烧，户外工作很煎熬，今天没有气温高，抓把绿豆来顶包。那位说谁这么缺德呀，这什么人性啊，可说呢。这可是说啊，不是仨瓜俩枣的事情是吗？往大了说，这是一个如何为人民服务，怎么为群众服务的大问题，说的是哪码事，他就是高温津贴呀。传说中的高温津贴您得着了吗？人民日报的新浪官方微博说了，很多地方是今儿是凉快了，那是头伏啊，后面还二伏三伏呢，据说今年还四伏呢，是不是啊？你这么热的天你服不服啊？什么服不，就是 说这个道理啊，服不服啊，是吧？多地高温，有的地方超过40度了，但是很多中小企业员工、农民工仍然领不到高温津贴。包括环卫呀、快递呀、建筑等行业劳动者都说从来没领过高温津贴，有的还说连听说都没听说过，还有这事儿呢。嘿，有那个企业负责人他倒是实诚，直言不讳啊，这个事儿反正员工不说呢，我们也不给，好好好好吗？有的那个单位啊，你还别说，哎，挺人性化的，钱是不给啊，拿绿豆饮料冲抵，这不蒙混过关吗？是不是？人民日报说了，莫让高温津贴蒸发呀，劳动者权益受损。你这个来说，对劳动和劳动人民尊重，这体现在哪儿啊？不是我说话直，这是对待劳动人民工农群众应有的态度吗？你跟人家工农红军瞧瞧，当年长征那会的条件那么艰苦啊，那不还有个小酸枣吗？什么是南北大街东西走，说说咱那一把手，白白胖胖挺肉头，干干净净没污垢，哎，放大镜下瞅一瞅吧，到底是双 什么手啊？人民日报新浪官方微博说了，说是啊，有那么一些个一把手，手眼神通啊，上下其手啊，哈、啊，有手吗？不是吗？置党纪国法于脑后，丧德失节是纵欲奢靡，利用手中的权力是拉帮结派，胡作非为，把家里面搞的是满钵满盆，把他那个小团伙搞的是肥头大耳，但是把工作搞得一塌糊涂啊，把单位搞得是乌烟瘴气，殊不知手莫伸，伸手必被捉呀，是不是啊？还有那个呢，表面现象啊容易发现，暗藏的那个贪腐分子是吧，表面哎呦呵，哎呀，这个节俭呐，哎呦，花点钱呐，呵，一分钱退八瓣花，是吧？那是伪装。有那个吗？有，最高人民检察院新浪官方微博说的，哪哈，这就是个一把手，江苏镇江民防局原局长朱东升，头些日子被镇江市中级法院以受贿罪判了11年徒刑。人家说了，这朱东升啊，整个就是法国大作家巴尔扎克笔下那个葛朗台，吝啬小气的不得了。呵，说当初啊，东窗事发之前，为了省钱，坐2小时公交车到外地买豆腐去了，好嘛。可是另外一方面，大肆受贿195万多元，想来这个人呐，过去背不住也是受过苦啊，但那也不是您贪腐的理由吧？ 解放前你也是一种 是小小孩儿坐门墩儿，哭着喊着要媳妇儿，娶了媳妇儿过日子，没过几天，哎，他换了人儿啊，这也忒快了。可说呢，人民日报的新浪官方微博说的，统计数据显示，2014年咱们国家夫妻两口子363万多对离了。离婚率连续12年递增，闪婚闪离增多，是吗？有那个吗？上午接的下午离，那倒没那么夸张，但是有那个说周末打场架，星期一就奔民政那边办手续去了，真有那个事儿吗？你看看，还说呢，80后成为离婚主力了，原因倒是很复杂，这个不能一概而论啊，咱也不能把板子全打上80后身上，是吧？哪代人这当中都存在这样的现象，不是吗？为什么现在很多年轻人啊就这样对待婚姻呢？一个是以自我为中心，是吧？不愿意付出，成长过程当中缺乏情感经验，包括婚姻教育，这都缺失。再有一个，因为不了解而结婚，又因为了解而分离。哦，了解了是吗？啊，了解了我就不爱这人了，好吗？那你当初谈恋爱的时候你干嘛去了？还有一个，父母在子女的婚姻当中干涉太多，成了另类的第三者，什么都得爸妈操心，爸妈管，婚姻大事也这样，手把着手结婚啊，像话吗？您看看人家刘巧，是不是人家那个自立？ 上一次劳模会上我爱上这 唱诗，人上一百各行色，也有好来也有坏，轻伤不下手术台，抓起电脑啊啪使劲儿的摔，麻呀啊，有病有病得治，可说呢，先说治病的啊，再说那得病的啊。治病的是一位好大夫，人民网的新浪官方微博转载扬子晚报的报道，话说是江苏靖江人民医院胡方斌胡大夫手术台上啊，正给病人做手术呢，坐着坐着突然之间，哎呀，心中绞痛啊，那个疼啊就受不了，撕心裂肺一般，哎呀，疼的都站不住了，绿豆大的汗珠是吧，有高温补贴吗？不是，就是跟那不，它不是一码事儿，反正就是这汗珠噼里啪啦往下掉啊，瞬间啊大汗淋漓，哎呀，里外衣服全湿了，怎么回事呢？他是啊，心脏里头，书中代言，心脏里面有一根血管撕裂了，哟，那得赶紧去治啊，不行，胡大夫一合计，我这会子要下手术台，那这个患者怎么办呢？我现在走，他有生命危险，我要在这坚持下去，我有生命危险，怎么选择呢？最终选择了留下来。哎呀，忍痛啊，做完了手术，这才去抢救，12个小时给他做这手术，这才算是脱离危险。当个大夫容易吗？您说是吧？还有那个生病的，他不去治啊，他不治他砸电脑啊，还有这事儿呢，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说的吗？湖南耒阳那个地方，当地啊文联主席啊，熊主席，呵，熊主席了不得，创作了很多的诗文啊。后来当地网站啊说，哟，主席这诗文啊，熊主席这诗文真是，哎呀，这啊，哈哈哈，干嘛呀，嘻嘻哈哈的，就是他就招笑嘛，招笑，咱们就网上咱们说的说的吧，给登出来了，倒也没旁的意思，您不是文联主席吗，您创作那个作品网站上登一登的不好事吗？谁成想网友咔咔咔抡圆了给差评，这什么诗，这是诗吗？这个，嘿，熊主席闻听此言急眼了，到了网站之后，乒了乓噼啪，把人办公室电脑给砸了，怎么着吧，是我砸的，怎么着，拿个纸条，拿纸条干嘛，我给你写一个欠条，什么啊，我写一个证明我把这个电脑砸了，是吧，啊，我给写，电脑是我砸的，熊某人砸电脑，哎，等会儿，把那边小编辑叫过来了，你等会儿，你给我，你帮我一忙，人说您都把我们电脑砸了，还帮您什么忙，不是，我这条上，这纸条上啊，怎么了，砸电脑这砸字怎么写啊，好吗，您这点文化水平都这样了，这还文联主席呢。后来当地啊，据说这熊主席同事说的啊，说这人当年多年前得过精神病，嗯，好了没有啊，没好怎么能当文联主席呢，你说，那位说这不是韩青天他爸爸吗，谁， 韩福聚他爸爸，头一排弄大沙发往那儿那么一坐， 嗯， 台下不断喝彩， 那是唱得好吗， 可是这寿星老不愿意听， 嗯，怎么 听着听站起来了，别唱了，你们这什么戏， 听了半天不懂啊， 都上后边去， 这轰下去了， 把你们那管事的叫来， 你听 演员不知道怎么回事啊， 嗯， 他跑下台去了， 你下去吧， 管事的来了，嗯，老太爷您有什么吩咐， 嗯， 你们唱的这什么戏， 千里走单骑， 这是红镜戏 啊，对， 那红脸的是谁呀、啊？ 哦，听了半天不知道这是谁， 那是关公。 哎，关云长， 关公， 嗯， 是哪的人？ 山西的人呢？ 山西人为嘛到我们山东来杀人？ 啊，你这都什么人？ 什么事儿啊？是啊，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还说另外一档的事儿呢，也够可以的。这是华西都市报的报道，就说啊，成都有一公司。赶上现在孩们不是放暑假吗，呵，铺天盖地打广告啊，哎呀，我们这公司了不得，能给孩儿们干嘛呀，开天眼，开 你说什么乱七八糟可说呢？啊，你这而且不用说在我们这儿是，哎呀，学多少年是吧？学多少年都老了，都成老道了啊！上一堂课这就能开天眼，蒙着眼睛能认字儿，知道吗？哎呀，这你们这孩子今后学习这大了去了作用是吧？真有那家长还带孩子去呢，花了98000小10万，哎，你看开天眼嘛，你这功能这了不得，功能强大呀！到那儿去啊，小孩上完课了，家长不让进去，跟外面等着，出来之后还不让问，嘘，不许问孩子啊，这孩子刚刚学成了啊，学成了啊，得到了，知道吗？这个东西啊，不能够轻易的跟别人说，家长也不行，回家吧，赶紧回家吧。到了家里之后，家长老琢磨呀，跟这孩子说，我说啊，哎，宝贝儿，给爸爸妈妈说说怎么开天眼啊。孩子一听啊，其实他倒是简单，老师说了啊，就是说他不是那个蒙着眼睛能识字吗？这是开天眼之后啊，怎么开了怎么看呢？嗨，其实就是他不是蒙着眼罩吗？啊，蒙着眼罩你把眼睛斜过来，你从这个缝里面，他不就看见了吗？啊，这么个开天眼啊！那位说借不是马先生吗？哪位？ 晚上躺着睡觉，睡不着，身上痒痒，刺挠，哎呦着急睡不着，哎想起家传秘方来了，打抽屉里头把这个包拿出来了，拿剪子把这口绞开了。把这个锡纸包拿出来了，就那个烟卷纸那个锡纸啊，拿这包打开一看，什么呢？一白纸包。哟，把白纸包又打开一瞧，还是白纸包。哟，又打开又是白纸包。哎，这越着急，身上越着急，这样更痒痒。这家传秘方嘛玩意儿这里头？打开最后一瞧呢，是一小纸条。把纸条拿出来打开一看，写着俩字，挠挠。 这是嘛事儿啊？北京新闻广播的午间读报节目画了画外之，今天没有气温高，抓把绿豆来顶包板，我是立新。短信是10628821828，新浪微博 RBC 画了画外立新，还有那微信公众号画里画外。来看今日头条，人民网说的是人民日报三问北京行政副中心是为何设，怎么选，怎么来建，这都很重要。其他的新闻看见，人民网说了，历经13年伊核谈判，伊朗这核设施这谈判总算是达成最终的协议，谈下来了，中国为此付出了独特的贡献。新华网说的是司法部回应有些个律师因为寻衅滋事被调查，人家说了支持清理，害群之马呀。咱说啊，极个别的那个宋棍那样的律师捣乱本身就违法的那个，他不能代表律师队伍的整体形象。说那个海外追逃啊也出了朝阳群众了，不可能，那是外国，不是就相应的啊，差不多类似咱们朝阳群众这样的啊，也有啊，是啊，让外逃贪官是无处遁形。那您那位问了，这外国的朝阳群众是姓甚名谁，都是哪位呢？哎，就说啊，海外的华文媒体华侨华人积极的肯定，而且同时也起到了啊类似于朝阳群众的作用，给提供线索嘛。四川一个国防军工单位先后4个人让境外的特务间谍给拉下水策反了，互相都不认识。这华西都市报的报道说是四川省国家安全机关近10年首次公开披露，四川破获多起间谍案，某单位的职员为了利益向境外提供涉密情报，这还得了啊。来看今天北京各报的一版内容，这是京华时报说是通州建行政副中心，不搞摊大饼那是必须的，要接受教训。新京报也说的是这码事，说是行政副中心要杜绝房地产带动，那也是必须的。说了啊，北京市规划委说了部分行政事业单位要搬到通州，中央党史研究室历时10年对这个抗日战争的一些情况进行了调研，他们提供的数据显示抗战当中我军民伤亡3500万， 这个数字是可靠的，经得起历史考验的。北京晨报说，打今儿起到星期天，见天是雷雨。嚯、哦，这家伙曹禺先生啊，那名作是吗？跟那没关系。打个比方，环球时报说是啊，世界六大国包括中国在内是全力推动伊朗的核谈判，是修成了正果，伊核协议让整个世界松口气。包括中国在内，六大国都出了力了，伊朗呢也做出了正确的选择。要我来说，这也是二战成果。为什么呢？就说经历了二次大战，人类终于认识到，一味的死扛对抗，到最后酿成大战，哎呀呀，对大伙结果都是一样的，那都是死路一条啊！哎哎，哪儿去你？上哪儿去？ 啊？ 这边是读报。 哦，嗨、 那我说说你听听。 您说， 在想当初。 给各位来看这个大报啊，今天的人民日报，嚯、哦，一版小块文章讲话啊，外地有那个地方，嘿，短短的三年时间，当地啊某个村啊是镇呢、啊、是什么地方啊脱贫了，呵，当地啊领导也重视，哎呀，各方面资源政策都集中，嘿，这家伙啊玩了命了，不吃不喝咱们脱贫，你说那怎么行呢？可说呢。脱贫之后你猜怎么着，没过多久啊反贫了，这你说够贫的，他是为什么呢？嗨，他就是为了达标，说白了把这个所有的能动员的资源政策全都倾斜到这个地方去，他这个他难以长久啊，你倒是展眼之间是吧，瞬间他这个哎，你看考核数据显示他脱贫了是吧，你当地群众挣这钱啊年收入到多少钱那就可以了吗？但是他这政策难以持续，回过头来把这政策倾斜完了再倾斜回去，那可不反贫了吗？没解决根本问题。人民日报说这个环评环境评估知道吧，简称环评，那里面有红顶中介，把他们这帽摘了那是头一把火。为什么呢？如果说环评单位和审批环评文件的环保部门之间存在利益关系，环评这个原本是科学判断的过程就会变成一个利益交换的过程，如此说来出现一些生态环境恶化，那边呢环评没准它过了，这种怪现象哎也就见怪不怪了是吗？你看看说这个天儿，别看今儿凉快了啊，光明日报说了热浪滚滚，这个情况反常不反常，需要多久？人家说了高温天气啊，其实来说跟往年比那是迟到了，是吧？确实啊，骄阳灌顶感觉不爽，但是呢，更加受到考验的是什么呢？新华每日电讯言道啊，华北它这个烧烤过后，干旱是个麻烦事儿啊，这里面有隐忧啊，是吗？紧跟着新华每日电讯说了，相比而言，更有警示意义的是广东湛江那个地方。出现了罕见的旱灾，湛江广东的是南方啊，水往逆。 小公益大文明，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。北京新闻广播公益时间。 平安北京，首都社会各界共同的责任和义务。 我是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连燕，平安北京就是弘扬法治，依法办事。 我是房山区检察院检察官韦永贵，平安北京就是为老百姓办好每一起案子，去捍卫社会的公平与正义。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，人人共建，北京平安，人人共享。 现在是北京。